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还是我们真的有点城乡差距啊？ 我没听过这首歌， 真的假的？ 我真没有听过这首歌。这到底什么鸟歌？好了，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新年恭喜！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又开始录啊，看你有没有把它剪进去、 啊。你刚刚说什么？ 就是你除夕夜是跟几个妹子吃吗？ 我这边只有妹子朋友。 哦，所以就等于是说台湾人聚在一起吃个年夜饭这样。 对啊。对啊， 哦，会不会很想家啊？ 当然很想啊，我觉得很没意思，跟大家英国超没意思的， 因为都在家啊，就没有办法出去玩那些。 对啊，我是这几天看到大家回南部或是回老家，然后各种欢庆，就觉得好寂寞，好寂寞到不行哎。 哎、欸，台湾今天天气很好哎、欸，我都因为我在台东嘛，然后我真的是、就是好像脸都有点晒伤的那种天气， 看不出来还是很美啊。 哎呦， 哎呦，哎呦，你那个看我那就看那个 Apple Podcast 的评论，他妈的居然有人给我直接在姓名上面写说我是桃粉。你的五星评论是为了阿桃，太过分了吧？ 好笑哦！嗯、 真的是哦。 那这样更不能露脸了。等一下一露脸，他整个哈怎么长这样？ 幻想破灭，幻想破灭。 对呀、啊，好笑哦！ 哎，笑死了！我觉得如果再邀几次雪芙上节目，可能连雪芙的人气都要超过我了。 很有可能哦， 但也有可能他已经超过我了，就是上一集大概就超过我了， 就在生理性别这方面上面，他就是赢你了。 那、啊、你家是有人在敲门 哦？ 那个是烟火啦。 哦，烟火，还有好久没听到这个东西了。 对，因为就是过年，我发现台湾人真的还蛮喜欢放鞭炮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在那个台东都兰这边。然后整条街几乎都在卖鞭炮，那就看到很多小朋友很，因为可能在台北就在城市，你没有办法说你想要放就放， 对， 它好像有特定的点才可以放鞭炮的样子。 对对对， 可是你在乡下没人管你啊，你就爱怎么放你就怎么放啊。 嗯， 对啊。 哎，我那天看到一个就我很喜欢的台湾的一个，我觉得是台湾民音界第一把交椅的那个 Facebook 粉专，叫台湾的制药。 台湾的这样，嗯， 对对，然后他就 po 了一个叫做就是台湾版的霍格华兹，就是一群台湾年轻人拿着冲天炮在互相射来射去，就很像霍格华兹的比赛魔法一样。 这么白痴， 蛮好笑，他们还跑来跑去追来追去，然后互相用冲天炮乱射。 可是现在很危险呢，就是你不觉得很危险吗？ 但他们那个他的影片大概三四分钟四五分钟，然后就是看起来也是大家都玩得蛮开心，没有人出什么意外了。 没有，因为我觉得鞭炮这东西我觉得很危险的。 可能装备很齐全吧。 你说什么面罩之类的？ 就跟参加盐水风炮一样啊。 你有去过吗？我觉得那 我没有，但我超想去的，我认真想去。 真的假的？ 对， 我之前有一次是去是鹿港妈祖绕境吗？然后他的那个妈祖庙前面其实有一条大马路，然后两侧都有卖一些糕饼那些。然后那时候我刚好遇到不知道是三月还是四月的那种迎妈祖，然后他就是整条马路上面哦摆了，就是整条全部都是鞭炮。 嗯。 然后他点燃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烟有多可怕？ 嗯哼，你刚刚讲到鹿港那个绕境的时候，我以为是八加九开枪那种歌吧？ 不是，是那种真的是很盛大型的那种台湾的民俗的那个记忆。 嗯哼，我觉得我这几年 就是特别是现在年近三十的时候，越来越对于这种台湾本土的文化越来越感兴趣了。 嗯，我觉得它其实是很棒的啦，也很好啦，包含像我们现在常常在讲那个八加九的那个文化，其实我个人也蛮喜欢，嗯，但是我不太，嗯，比较不喜欢的就是说有一些帮派分子涉入在里面啦，但当然因为我不了解他们到底涉入的程度或怎么样， 嗯，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青少年们就怎么讲，如果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给很多青少年们一种归属感，所以那当然，嗯，他当然就会喜欢做这件事情啊。 嗯嗯嗯嗯。 但是这种很真诚的那种归属感，常常就会被那种帮派分子利用，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喜欢。 但是还是有很多很不错的八加九了，他们在推广台湾本土文化上面非常好。他就在讲说，就是台湾有鬼杀队啊，就是八加九就是鬼杀队。 是还蛮像的嗯，但我个人也还蛮喜欢这种就是台湾民间的那种文化，嗯，对，我觉得这还蛮可以代表台湾啊。对啊， 那你今年过年你回去你有经历到什么台湾本土的民俗活动吗？就你们家里面自己有吗？ 苗栗的话就是苗栗有客家话讲什么槟榔哦，叫做槟榔，一个火一个旁，它叫做讲中文叫做棒龙。它其实就是也是过年期间苗栗人常常会有的。然后它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会放一条鞭炮，然后就大家舞着那一条龙，然后在那个鞭炮上面跳。 嗯嗯嗯， 对，就是因为那个从我国中高中的时候，我身边就非常非常多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那种八加九的气息的男生非常的爱跳，就他们跳到就是他们的运动裤都已经破洞了，uh-huh. 下课还是要去跳。 嗯哼， 对，然后 破越多越光荣。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很流行穿那种低腰的裤子嘛，就是露内裤啊， 飞鼠裤、垮裤。 对，然后每年苗栗都会有这个活动啊，我觉得还蛮值得看一看的。可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苗栗有一间很有名的庙叫玉清宫。 不知道， 就是玉皇大帝的玉，它还蛮灵的哦。然后清是那个三点水一个清，然后在苗栗还蛮有名，然后也就是过年期间都会在那边绑龙。 它主神是谁啊？ 就玉皇大帝。 嗯哼 ，OK。 对，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我那时候几年级啊，大概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区间吧，我有点忘记了啦，那个时候反正就我妹她就吵着说就是要去看棒龙这样子，然后我跟我爸那时候还没有很想要去看，然后就觉得说啊好多人哦，想在家看电视，但我妹就一直吵着说走啦我们去看啊什么的，所以我爸就骑车摩托车载着我跟我妹三天去那个玉清宫那边看棒龙。 嗯，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其实我们已经躲得很远了，但那个棒龙因为其实就是它那个鞭炮会乱炸你知道吗，或者是当你人在上面跳的时候，有可能那个鞭炮被踢开还是怎么样的，那真的超可怕，它是人在鞭炮正在炸的过程中，它在上面这样子一直跳、 嗯， 然后呢我的大腿后侧就是屁股下面大腿后侧，就被鞭炮弹到，然后弹到之后，在那一个鞭炮再弹到我爸的嘴唇，然后因为我就觉得天哪，我的大腿怎么有一种灼热感，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听到旁边有人在讲说有血什么的，我就想说什么有血是我吗？结果因为我就觉得有点痛痛的，可是我转头一看，因为鞭炮其实是先弹到我。就他那个作用力已经小了一点，然后再射到我爸的嘴巴上面，然后我爸的嘴巴整个大爆血。然后我就听旁边有人想说，对我爸，而且我爸超猛，他就很冷静的就这样手就扶着嘴巴，然后我妹提议要去吵着要去看的人，他在旁边干嘛你知道吗？他在旁边大哭，他就 你妹那时候几岁啊？ 我妹那时候应该是一年级到三年级吧，因为她小我两岁， 一年级哭很正常啊。 对，因为他就吓到，因为那个血，因为我抱就这样子，手就这样那个沉着，你知道吗？然后血就这样一直滴，一直滴。然后我就说我的大腿很痛，但我还好，我没有到流很多血，但是可能就有点挫伤。然后我妹就在那边哭嘛，然后 你爸没有俩公也是很好，你爸人也是很好哎。 他说没办法讲话，你知道吗？整个都是血啊。然后后来旁边就有一些妇女，就是阿姨很好，就跟他说：“哎，卫生纸给你，要不要帮你叫救护车？”我爸还说不用，他就这样子单手撑着，然后单手骑摩托车载着我跟我妹自己骑到急诊室。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有一点到， 哦、 对，三贴，我们那时候乡下地方嘛， 被我发现三贴。 还没有戴安全帽， 而且搞不好妹妹还是站在那个脚踏垫那边。 没错，乡下地方嘛，哎呀。 OK。 然后，反正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其实有点情窦初开了，然后呢又打在就是那个鞭炮打在我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就是那个屁股的下方。我那时候应该穿牛仔裤什么吧，忘记了。然后呢，在急诊室偏偏就是一个。还蛮年轻，然后又长得还蛮帅气的实习医生，然后，然后你知道吗？因为就是要打破伤风，然后又刚好是在屁股的下方，所以他就说：“那我们要打针哦，要打屁股。”所以我就要把裤子脱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尴尬哦，然后医生又很帅。对，所以。所以我那就是我一个很印象深刻的记忆，就反正后来还是得打嘛，就是那个实习生帮我打，然后他就很温柔说：“哎，妹妹不用怕啊，怎样怎样。”然后就帮我就打屁股这样子。那因为没办法，然后我爸更猛，因为他是打到嘴唇这边嘛，然后那个急诊室的医生就帮他上，就是打了麻药之后，就开始帮他缝。就是因为就是他的那个伤口已经需要到不知道缝几针，然后我爸真的超猛，他可以边缝的过程当中还边跟医生聊天，说他被炸到的那个过程。 干现代关公哎，刮骨疗伤是不是？ 对，然后后来我妹每年过年我们都会讲这件事情，他就说，就后来他都不敢再吵着要去看棒了。对，所以就是要注意安全啦。可是现在苗栗的棒龙好像已经不像我以前小时候那样可以这么靠近鞭炮了。对，就是可能也是有一些安全上的考量还怎么样吧。对，对啊，但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看。 这种故事对于我一个在台北长大的孩子来说，事实上真的是蛮陌生的。 真的假的？ 真的，我觉得我以前了不起有点年节气氛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爸那边老家是基隆，所以以前会回老家一起团圆吃饭，然后事实上其实也没做什么，就是大家年夜饭一起吃一吃，然后晚上就一起看个电视打打牌，然后等到基隆庙口夜市开的时候，就大家就跑出去吵着要买玩具这样子。 哦，所以你的过年就是这么的平淡，不会说打牌啊喝酒什么的。 哎，不会，我觉得我们家的氛围真的是不是很这样，而且到后面就是阿公阿嬷过世之后，也几乎都没有那种在家里面煮饭一起吃的情况，都大部分都是去餐厅吃啊。 啊，所以你们除夕，如果你们在台北的除夕年夜饭就是在、 餐厅吃， 在台北吃，在在餐厅哦。 对啊， 所以你们家就不开火。 对啊，我们家不开火。而且以前因为在我来英国以前是我姐在美国，所以说我们家好几年都没有四个人一起吃过饭。 啊， 听起来怎么有点可怜。 不会啦，因为其实我后来长大之后也很真的很难得可以跟家里面的人一起吃饭，尤其是我觉得家里面一个重要的人，就比如说你们家以前是阿公或者是阿嬷，或者是两个都在的时候，那个时候过年大家一定都会回家。像我以前我阿嬷也在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是姑姑很多，所以我们除夕夜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还没嫁的姑姑啊，或者是。我爸啊或者是叔叔会在家吃这样子，然后最热闹就是初二， 初二的时候是所有的姑姑，对对对，所有的姑姑会回来。嗯，那个时候是会最热闹，因为大家都回来看阿嬷嘛。 那、啊、你有特别喜欢的亲戚吗？ 我喜欢的亲戚哦。 对啊， 我比较喜欢我表姐他们吧，因为就是年纪相近啊，然后可以玩，然后你也不会有那种太多的被问到哦有没有偷交男朋友的压力、 欸。真的每一年都会问这种东西耶。 一定会，而且我跟你讲，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念书，所以你就会发现很多长辈回来要就是要告诫你说有没有偷交男朋友，然后要怎样怎样，要好好念书啊，啊你这是第几名啊，那之后要念哪里，要做什么啊，一定会问到的、啊。然后最烦的就是除夕夜的时候要拿红包，还要讲什么吉祥话。应该都会有吧，就是今年是属什么什么什么年，你就要讲一个跟什么有关的吉祥话。 哎、欸，你们家也太严格了吧？ 对， 哎呀，不能 跟 前面一样， 不能重复，对。 也太严格了吧？我们家都没有，就是敷衍一下的啊，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就可以了。 哦， 对，我们这边比较 皮实。你们家是不是小家庭的形态啊？ 我们家是小家庭的形态，以前阿公阿嬷、外公外婆都还在的时候。还是有那种三四个家庭一起过的时候啊。 会拜拜吗？ 会耶，会。 会拜拜吗？嗯，我们以前会拜拜。 我其实蛮喜欢这个环节的。我其实蛮喜欢这个环节的。 拜拜吗？ 对，就是有一种好像跟家庭连接在一起的感觉。嗯嗯嗯嗯嗯。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些祖先是谁啊，但是就是有一种感觉就连接起来，有一种仪式感。嗯，仪式感在这个时代很重要的。 哦。嗯哼，我觉得拜拜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因为以前是阿嬷在的时候，我们那个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些仪式，其实我们每一个步骤阿嬷都会很要求，而且都会做到。比如说要准备什么东西，那比如说因为我那时候我阿公爷爷已经过世了，那就要准备什么爷爷喜欢吃的哪一家的馒头，然后我们就是会把圆桌摆出来，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是我们是叫拜天公，就是守岁，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守岁要过十二点，所以其实有时候你还蛮享受那一种，就是天气很冷，可是你可以看电视看到十二点，因为以前你在念书的时候不可能让你看电视看到十二点， 合法熬夜，合法熬夜， 对，合法熬夜，对，然后你就会看着电视台。可能综艺节目或者是电影台一直重播什么利古利古新年乐， 刘德华那部， 就是对对对对，什么可以打了又打，打了又打，就是他一直在重复，可是你就觉得那是一种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觉，你还蛮享受的。然后我还记得我阿嬷还会准备那个脸盆，里面还会有水啊，然后还会有毛巾，就是可能就是说要给可能好兄弟吃东西之前擦手用的。 哎，你们家的仪式真的很完整呢。 对，很完整，现在已经没有了啦，但就那时候阿嬷在的时候，像过年的时候我阿嬷也会做年糕，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年糕就很好吃，然后你现在在市场上看到的好像就没有像以前记忆中的那么的好吃，就也是好吃啦，但你就觉得以前不知道为什么以前阿嬷煎的你就觉得很好吃，就是会外面煎的有点那种酥酥的。你有吃过那种甜的年糕吗？ 有， 对，然后有些市场会加那个香蕉油，啊，有些不会，然后看每个人的煎法。有些人为了不沾黏他会沾蛋液去煎，然后但我不喜欢，我喜欢直接煎，然后煎的外面有点那种酥酥的，然后这样吃起来就是这样黏黏，就是那种感觉要怎么讲，但我就觉得哦好好吃哦，就我阿嬷做的真的很好吃啊，但现在已经吃不到了。这样 我前几天也在跟我妈在聊到说，以前就是阿公阿嬷还有外公外婆还在的时候，就是所有亲戚都会回家，然后就是那些阿姨们啊姑姑们就会大展手艺们，就是煮一桌很好吃的菜，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吃的年夜饭都好好吃，就即便是现在我们过年的时候还是会选一间很不错的餐厅一起吃饭，我都觉得 就只是食材好吃，食材好，食材高级而已，没有那种小时候吃的年夜饭这么有感觉了。嗯， 对，而且那种在准备年夜饭的时候，我以前小的时候，我其实是很兴奋，就是会觉得说哇要吃大餐了，然后大人在忙进忙出的时候，你就还蛮 enjoy 那种热闹的感觉。 嗯，对， 对，我觉得这是一种热闹的感觉。 对。 对，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家会不会，因为像我们家那个除夕之前，我们就会就是会带我们去买衣服， 嗯， 你们会吗？ 好像会耶，我好像会。 对，然后我们就是一人限购一套，因为我们以前家也不是很有钱嘛，那我们可能不一定会有鞋子，但一定会有衣服，然后就是一人限购一套衣服，嗯，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去菜市场买，而且还要穿得很喜气，因为我就记得有一年， 嗯， 我因为没有在，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是买衣服什么的，我就会挑很久嘛， 对， 然后那一年就是因为大人们就觉得说啊，我真的太古摸了，所以就直接帮我挑了一件，就是你知道那种清朝那种棉袄吗？ 啊，有好像有个领子的，是不是？ 对对对，就上下身分开，然后很像那种。我晚点在找那个图片资源，你就觉得后来现在回去看，感觉很像什么清代的鬼娃娃还是什么的，我就觉得超瞎的。而且我根本就是我不喜欢那一套衣服，可是他们就是说没有办法，因为可能要回去处理别的东西，就我跟我妹还买那个姐妹装。就那种大红大黄的衣服，然后上面有那种什么，有点像那种以前清代皇帝穿的那种龙袍， 刺绣， 但是是，对，有刺绣在上面，而且我们都还被规定，就是说五六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洗完澡，然后要穿上新衣服，然后吃完饭，我们家的流程就是这样，然后吃完饭就是讲吉祥话，然后拿红包，然后可能就拜拜啊、守岁啊这样子。 嗯， 对。而且你知道我爸以前呢，啊，他给我的红包上面还会写字，哎， 欸， 还写说"亲爱的吴娥"怎样怎样，写一些勉励的话。对，然后里面再包个几千块给我这样子。 那，欸，你红包钱都是自己拿的吗？你们家是自己拿的吗？ 我可以自己拿，因为没多少啊。欸，你知道我有些亲戚很抠，有些包200块，然后还有一年还是包那个消费券。你知道消费券吧？ 我知道消费券啊，我知道消费券啊。马英九的德政嘛，对不对？马英九。 对，就包那200块，还用消费券包，我就想说，嗯，好吧，对，反正也是钱嘛。对， 因为我们家的情况是红包我们拿的时候就统一交给我妈，然后我妈 真的，哦， 对，我妈会把它统整起来，然后看就是今年大家的表现给大家多少钱，有点像在发那个发年终奖金的概念。 你说看你们小朋友的表现多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我记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每一年 看绩效就对了。 欸，我记得每一年的数字都不太一样。对，但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不一样是不是看表现，但是我记得每一年的数字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可能今年拿个七八千的压岁钱，然后最后只拿到一千， 好多哦，只拿一千。 但我妈那时候的说法就是因为他们也有包出去啊，所以要收支平衡，所以我可以理解， 哦，这可以理解。 对，因为我们也要包给其他亲戚的小孩嘛。 而且说实在，小时候就是譬如说你现在如果二三年级的话，我给你8000块的压岁钱，你可能也不知道干什么，就是， 欸，可是我以前的压岁钱没有，就是那个红包钱加起来没有七八千那么多，欸，就是可能我们家亲戚 比较可能不像你们家里面经济比较好。 没有， 我那时候 两边呢，两边拿起来一个人包500也差不多会有这个数字吧。 没有，欸， 嗯哼， 我们大概三，比如说两边哦，嗯，好像没有到七八千，3600到5000这个 range。 嗯哼哼，啊，今天那就算今天3600到5000好了，今天给一个小孩子5000块，他可能不知道做什么。 怎么不会去买衣服啊？ 啊，你才国小你就会去买衣服？ 哦，可以，那会啊，或者是以前会买专辑啊，买 CD 啊。以前不是会，我以前就买过五五六六的专辑、 啊。五六不能亡，五六家族站出来。 对啊，五五六六专辑啊，或者是说以前小时候很喜欢逛什么金石堂、展书堂这种文具店啊。 哦， 对啊， 这样买一买可以买五千哦，你也是蛮厉害的。 会买到五千吗？我想一下，我以前红包钱都拿去干嘛？我怎么觉得红包钱一直都不够啊？也不就比如说，有时候会去买鞭炮啊。 啊，可是鞭炮这个东西、 啊啊、 ，OK OK。 对啊，小朋友就很会乱花钱嘛。 嗯嗯嗯嗯， 对不对？对啊。 我记得我 以 前的压岁钱是那种，我好像如果说拿到三千块，我还会那种。如果说过年是一月，我可能到三四月还有几百块。啊！从小就很会理财，精打细算。 哎、欸，很强哎、欸！你竟然没有花掉，还是因为没地方花？台北 我觉得也是哎、欸，就都买不起。 可是 想买都买不起。 可是在台北的物欲或者是买的东西不会更那个吗？想买的东西不会更多吗？ 对，我姐好像就是属于这种很快就把钱花完的人，我觉得是个性上很不同吧。 哦、 oh. ，那刚讲到你最喜欢的亲戚，那你有什么讨厌的亲戚吗？你亲戚应该没有在听吗？ 我亲戚没有在听啊，你亲戚有在听吗？ Okay. 你妈有在听？ 我妈有在听，但她但我刚才应该没有讲到任何贬低我妈的地方，所以。 你我还蛮好奇，你妈听的时候还有什么心得，或者是有什么建议之类的吗？ 她的每次建议都是觉得我们俩根本什么东西都没聊，都没聊，什么东西都没，什么重点都没有讲到，就过一个小时了，超靠北的。 真的假的？ 我说，哎、欸，你讲的可能是事实哦。 好好笑哦。我想一下，亲戚哦。你说最不喜欢的亲戚是不是？ 对，我脑子已经有一个了。 我最不喜欢的亲戚，我讲一个，我先讲一个那个好了，就是我妈那边的亲戚。然后前阵子我们不是有在聊那个鸡排妹的事情吗？ 对。 然后我就想到，就是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那时候讲到鸡排妹那个性骚事情，然后再加上最近过年。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就想说啊，我一定要在这集讲这件事情，就是我妈那边的家人、嗯。然后有一次我下南部过年下南部的时候，然后反正我就戴着口罩，然后呢，我反正他就是我的怎么讲，他在我妈那边的亲戚的里面辈分是算大的，就是、嗯、反正就是他大概是算里面最大，就对，没人敢跟他说什么。然后呢，他那时候就是可能因为他有在婚， 嗯， 对他有在婚，所以呢，他是一个男生嘛，那他在婚的对象也本身就是有一个家庭，这样听得懂吗？就反正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有家庭，我有小孩、嗯、啊，我离婚了，你也有你本来的家庭，然后也有小孩离婚了，然后我又跟你在一起， 重组， 但我们两个没有小孩，对对对，重组家庭，但我跟你没有小孩，这样。那反正呢，就是那个我不喜欢的那个亲戚的女朋友，她也有带着她的家庭，那她的家庭可能也有，就是反正她的儿子女儿也已经结婚，也有生孙子了这样子。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么多人的一个场合当中， 对， 然后我妈也在。然后我阿姨也在，我表姐啊，我表哥啊都在这样子。然后呢，他就把我叫过去说：“哎，阿桃，来来来，怎么戴着口罩啊？”然后他就这样子手这样子轻轻的抚，就是把我的头发勾在耳后，然后就说：“嗯、不要戴口罩啊，怎样怎样。”然后就把我的口罩拿下来，然后就说：“嗯、哦，现在新年啊，怎样怎样什么的。”然后反正就讲了一些说：“哎，怎么没跟我说新年快乐啊？什么什么讲台语，我们南部讲台语。嗯”然后后来我就什么都，我就不想讲话。我那时候已经大学了 啊， 我大学了，对，我已经大学了。 脑袋中画面是国小哎、欸， 没有没有，我已经大学了。然后他就会叫我过去坐在他的大腿上 啊， 对。 那也太噁了吧。 对，但我没有直接做，然后我就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一个众目睽睽的那个当下，我是真的没有说什么，就是你在那当下你可能也有点愣住嘛。那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遇到这件事情的第一瞬间是你愣住，你不知道怎么反应啊，你不知道你拒绝或者是你生气或怎么样是不是恰当的。因为那时候是过年，然后又在这么多人的面前，然后其实这么多人面前也没人说什么，好，这就算了。然后后来重点就是他那时候他就说来啦来啦给我看一下什么的，然后就我就站着嘛，因为我没有坐在他的腿上，那我站着他就把我这样子拉一、就是有点拉着我，然后就这样看一圈我的身材这样子。他就说啊你这么瘦怎样以后怎么生小孩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这样打我屁股。 天哪， 对，很夸张吗？对，然后 超夸张的， 对啊，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超不舒服的、哦、你看、哦、我妈也在、哦、但没有人敢说什么。对、 啊、 然后呢他现在还在啊，而且我上一次那个在我表姐的婚礼上面我还有遇到他，你知道他就是那一种自以为自己讲话好笑吧，因为他那时候可能看到我就说啊阿桃有没有男朋友啦，啊你怎么还不结婚呢、啊？啊你女生老了没人要呢什么的，讲会讲类似这种话的、 啊、我想说干你， 对，我想说到底干你什么事，我想说我老了没人要那又怎样，而且他就是一种觉得就是说女生老了会没有人要的那一种人、对，所以我其实真的很不喜欢他。所以就是大学那一次之后，其实那时候在婚礼上遇到他那一次我就没什么正眼看他。 你跟你家人讲到这件事吗？就是 因为他们都在啊、嗯、 啊你有提醒， 然后那时候你说在婚礼那个当下吗？ 没有没有，就是你事后有刚刚讲说你觉得那个场景你很不舒服，跟你的家人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 你有看到， 我有跟我 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是两回事。 哦，我有跟我表姐说这件事情，可是因为我那个亲戚他的作风、他就是这样，然后我不知道讲了可以改变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家就比如说我妈或者是我阿姨其实都有一点怕他。因为他有一点那种流氓味嘛、然后反正后来我有跟我表姐讲到这件事情，我表姐知道我是不开心的，然后我表姐那时候也跟我讲说、对啊，我想说他今天怎么一直去找你这样子，怎么一直这么喜欢来找我，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觉得，而且我已经大学了，他还这样子扇我屁股， 真的， 然后对，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或比较少见的例子吧。我觉得大家过年期间可能比较遇到比较烦的亲戚，应该都是被问自己可能很私人的问题。 对，而且其实我自己除了这种，不就是被问是很私人问题之外，我没有很我不太喜欢一种亲戚，就是很喜欢在过年的时候炫耀。然后从小。就是有一种亲戚，就是小时候就他们的孩子很小时候就一直在过年期间在炫耀说，哦孩子哦什么哦市长奖，国小国中那种市长奖，对不对？市长 奖，对对对， 又考第一名，然后什么心算比赛什么第一名。 好 我个人是觉得啦，我是觉得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就是你小时候越吹你孩子多厉害，这个孩子长大搞不好越没有出息。真的是这样子啊。真的，还是放手让你的孩子好好的走自己的路吧。你不要一直在要求他去得什么名啊，得什么奖之类，然后让他借此可以让你在亲戚面前炫耀，对孩子来说不 是。对，但是你不觉得怎么会有人会，就是怎么讲？我们通常不是我们自己被夸奖。我们都会有点哦，没有啦，没有啦，怎么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今天。对，但是怎么会有人会可以这么的去讲说哦我小孩考上建中啊或怎么样的啊，没有啦我都没给他补习啦怎样怎样的，对，或者是说哦我年终怎样怎样多少啊， 哎呦没有很多啊，今年才六个月而已啦，然后今年景气不太好，那个年收才赚了两三百而已 哦。 感觉就是在绕过来在自己吹自己啊、他妈的。 哎、我后来发现我们家好像比较少这种情况，大概是因为 大家都过得没有很好，所以没什么东西好拿来说嘴的， 听起来是蛮温馨的。 那有一种 loser 的同温层，就哦，你考上。哦，你考上私校某间哦，哦，我儿子也是啦，哦，差不多。 哎、欸，你今天特别有梗嘞，不错不错不错。 对，然后最我们最近不是有聊到那个菇味吗？ 哎，对， 对我本来一开始以为你会先提菇味，然后我们再讲 到那个过 年的事情。对，因为我其实还就对，因为我其实很好奇你对于这部片的观点，因为。我自己他其实好像是上礼拜五的时候就在那个 Netflix 上面上映了嘛， 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第一时间我就看了，那第一时间其实我是比较站在那个就是淑芳阿姨那个角色上面， 嗯， 对，我其实是有一点生气的，就我觉得我比较多的情绪是在于说，诶，你们怎么都没有很站在妈妈那边的感觉。 你是说特别是孙可芳佳佳那个角色？ 对，就是第三个女儿嘛。 对对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你竟然还跟那个小三就是 蔡阿姨， 还有联络。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不开心，我就会觉得说怎么这样，你怎么没有站在你妈妈那边。我那时候 有站在她妈这边呢、啊。他是这么多孩子里面唯一一个留在他妈身边的人呢、啊，他可能也没有很想餐，他可能也没有很想接餐厅，但是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视为他其实是站在他妈这边的、啊。只是我觉得以佳佳的角度来说，她是最小的女儿，她从懂事以来，她爸就已经跟别的女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几十年生活都没有回来过。我觉得从她的角度来看，她不会觉得她一定会觉得说啊，我妈干嘛要一直死守盯着这件事情。干嘛不放手？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他的，比如说他跟小三好这件事情，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是一个背叛呐、啊。 对对 ，OK， 对。 对啊，对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哎，我就觉得，可能我觉得就是比较以一般观众的角度来看吧，我就会觉得说，那个淑芳阿姨那个角色很可怜，然后。嗯，那个先生比如说在外面风流了，然后其实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死了要回家死，这是一种华人的价值观吗？他可以叫小三办后事啊。 那我觉得他毕竟是想要回家 吧回家这件事情。嗯， 哦， 因为我觉得今天 嗯、 我觉得今天就算当年那个真的淑芳阿姨把那张离婚协议书签下去了，我觉得这个爸爸到最后还是会想要回家。 哦，就还是他的归属就对了、 嗯、对， 对。但我其实觉得这部片很巧妙的设定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那张离婚协议书不管签或不签，后面的剧情都没有改变。你不签他还是不在你身边，你签了他还是会，他就是会不在你身边，所以很巧妙了。 嗯哼哼哼，所以签不签其实也改变不了太多什么。 对、 可是你不觉得很悲哀吗？就是看到后面你才发现说，就是死了才回到你，讲难听点真的就是你死了你才回来，然后还有我帮你就是处理后事。 但是 你要吗？ 但是你说淑芳阿姨心里面只有不甘吗？我不觉得只有不甘心而已，我觉得 还是有。你说不甘心输给小三吗？ 对啊，我觉得就是他，因为他一直在讲说那个单被穷，我会把你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的嘛，这听起来是一个赌气跟不甘心的一种想法，但其实我不觉得他这么多年以来支撑他心中的只有不甘心这件事情而已。 那你觉得还有什么？ 还有对旧情的顾念吧。因为其实这样应该没有爆雷吧，就剧情到最后确实有讲到并不完全是他爸一妹的错、啊、其实也有一些事情嘛。 也是的，因为毕竟他们到底过程当中发生什么事情 嗯，可能在剧情当中也没有办法交代那么详细，而且你知道我看了姑位、哦、我发现我后来想一想，我发现我会可能有一些情绪是因为我妈妈那边啊的阿公，就我妈妈的爸爸，他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嗯、就是他有一个大老婆，那大老婆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就我阿嬷嘛， 嗯嗯嗯， 对，那当然他们那一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我必须要说这个对于他们的子女，就我妈妈那一辈来说的影响确实是大的。 嗯， 对，那反正呢他就是就我那个阿公他其实就后来也是有小三，但跟电影里面不太一样的是那个小三是成功的，就是跟我那个阿公有结婚然后生了小孩这样子、 嗯、 那后来我阿公过世， 对 我阿公过世之后，嗯，我那时候也有回去南部，然后我就会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你会发现在这个丧礼，因为我家的那个就是那个小三跟电影面是很不一样的、 嗯、 我们现实当中的小三是非常呛辣的， 嚣掰， 对，很嚣掰的，然后他其实是主就是要显现出那一种我可以决定丧礼的什么什么，我是这里的老大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哎，我才是这个男人身边的那一个原正宫跟原配，因为我有这个丧礼的主导权， 嗯， 对。然后你知道，我就觉得在一个丧礼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看到那个家族什么事情都可以巧， 嗯嗯嗯， 对。然后像我阿公那时候过世要换衣服嘛，然后呢，通常我们会讲说，辈分最大的就是儿子嘛，对不对？不管年纪， 嗯嗯嗯， 但是就是儿子优先。比如说，假设我们两个是姐弟好了，但是在做这种大决定的时候，通常会以你的意见为主，不是我，即便我是你姐姐， 对。 对，那我们家也是一样的情况。那个时候呢，就是大老婆的儿子，就我舅舅，那他就是在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呢，决定了帮我阿公穿上那种，那个叫什么衣服，丧 服嘛， 就是对寿衣，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后来已经换好了，已经换好寿衣了，然后那个小三到场看了之后，他就整个大叫尖叫，也不管旁边有其他的不是我们家里面的人，然后就歇斯底里的就说、嗯、哎呦要羞哦，那安内啊安内怎么给他穿，我讲台语，但我台语不是很流利，他就说啊怎么给他穿这个，你哦怎么穿这样，然后我真的要被气死，就你知道这种高八度的声音，然后就啊要羞 你不要勉强，你不要勉强 因为他就说这跟我们，他的意思就是说这跟我们一开始讲好的不一样，他就说、 啊、要穿什么， 他说阿公喜欢穿西装 啊， 对，他就说啊我西装都已经弄好了，怎么没给他换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因为你知道那个火化其实是有时辰的嘛， 对， 那个整个闹到整个就是那个殡仪葬仪社的人都觉得有点尴尬，就说没有啦阿姨，我们现在那个已经时间差不多了，已经没有办法再给他换，而且你怎么可能尸体、嗯、都已经冰的，就是你知道吗，不可能一直，我们要减少那个尸体的翻动，你知道吗，对，那你怎么可能已经好不容易帮他穿好又再把它拆下来，这其实对死者也不是很尊敬、嗯、然后后来就只好把那个西装是铺在我阿公的身上， 嗯嗯， 对， 就退 完了，对对对对对，让他可以换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就跟我妹乖乖的在旁边折莲花嘛，因为其实也我们小孩子也不好不敢说什么，然后我们就很安静在那边折的时候、 嗯、 那个小三就是在那个发生那个衣服的事情之前，然后他就坐在那边，然后你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有两个太太嘛，所以两个太太的生的小孩、 嗯、 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坐一桌，那 B 就小三的又坐一桌，然后其实这两桌是没有什么来往跟讲话的、 uh-huh. 那我们当然就安静什么不敢说，就赶快折嘛，然 然后而且你会发现说大老婆的地位反而很低哦，因为小三很呛，然后反而是、嗯、我们家反而是我阿嬷去吃斋念佛，哎、欸，就是里面的蔡小姐的角色， 嗯嗯嗯， 对，她其实就很默默的吞忍这一切，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整的时候，那个小三阿嬷就在旁边说，哎呦，还是像啊，就讲说我跟我妹说那两个人是谁，然后我阿姨就说、嗯、哦，那个是谁谁谁的小孩啦，你不认识了、嗯、然后后来我阿嬷就那个小三阿嬷就说，吼，我知啦，我是挑工的啦，他说我知道了，我是故意的啊，这两个小孩怎么来的，人都不叫，这样子就是你知道吗，就那种 你要叫他什么 没事找茬，因为我也是叫他阿嬷，但是他就是要没事找茬，他要显现他的 power， 就是觉得说啊，你们两个是哪里来的，怎么那么没礼貌，然后呢就开始在夸他家他们家自己的孙子，就说你看像我们家的哦都会叫哦怎样怎样，连他就说你看你，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教出来的孙子原配阿嬷，即便不是他的阿嬷，但他的孙子都会乖乖的叫，很有礼貌的意思。然后就说我跟我妹不礼貌， 我会压起来。如果是我会压起来， 对。然后你这样就是那种啊，但是我还是我也没有压起来，因为我就觉得不知道哎、欸，可能我太善良还是人太好， 可能给阿公留个面子啦，给阿公留个面子。 对，可是你知道那时候其实我也觉得对阿公也是蛮生气的，我就心里在想说，阿公你看吧，你要这样子搞两个老婆，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 真的 就这样。反正我觉得家族这种事情，不管是你过年喜庆或者什么丧，其实你都会看到一整个家族的样态啊，我觉得， 嗯， 对， 嗯。 对啊，就讲起来还蛮难过，但是你能怎么样，那就是上一辈他们自己决定做出就是有这样子的事情，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今天怎么听起来最后结尾有点不太喜气。 对哦，怎么会讲的，哦好，到时候可以再看看要不要卡掉。对，但是我就觉得说怎么讲，就是孤味，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有把那个华人的一些样态吧，华人家尤其是华人家庭的样态把它呈现出来。对，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段？ 嗯， 你自己最喜欢哪一段？ 我自己最喜欢哪一段哦？我自己印象最深刻那一段是。我觉得是发金，就是那个阿嬷在那个淑芳阿姨在发金子的那一段，发给就是后辈、 嗯。 你知道我说哪一段吗？就是他不是有把那个金啊金子钱 金钻，嘿， 不是金钻、 哦， 是那个 哦黄金。 对、对，就他把他跟他三个女儿还有孙女在聊，真的就是敞开心房。 给张 金 玲的。 对。嗯，那一段我很喜欢、嗯、因为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要在妈祖庙就是大老婆跟小三和解，就是相遇然后和解，我会觉得就是怎么讲，这个就是电影的美感，就是很美，你会觉得就是说哦好像他们就和解了这样子、嗯、好像人生就是人如果走了离开了，其实那也就这样，有什么好计较的 blah blah blah， 但我觉得、嗯我觉得那个和解还蛮困难的，而且我觉得那个和解应该是大概是自己跟自己，还有你回顾那一段恋情、嗯嗯嗯、你也知道说哦、他去找了小三，那也许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那一个反省，那一个自我觉察的历程，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才是一个和解。 嗯， 所以那一段虽然它很美，可是它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一段， 那个有点不太现实。 对，但是发那个金子那一段，我觉得应该是、嗯、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有经历过这一段，是我阿嬷发给我那个。你是怎样？你哭了？ 我没有哭了，我已经，我只是沙子吹进了眼里而已。奇怪，在房间里怎么会有沙子？没有，我没有哭了，揉眼睛而已。 好，反正就是因为我会觉得那一段让我觉得很触动，是因为。好像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啊、因为像我阿嬷过世之前，她也是把我们每一个孙子孙女叫进去，然后讲一些话，然后一人给一条金链、嗯、这样子。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哇，就哦，真的是。 是你现在脖子上那条？ 不是不是不是那一条，对，那个我阿妈给的那条比较重，就是比较 贵， 怎么讲？对，比较贵，然后也不会，就怕掉嘛。 嗯哼，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收着这样子。 了解。 对啊，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就是蔡阿姨第一次跟她一群姐妹去灵堂，然后苏妈阿姨后来追出去那一段，那短短几秒钟，我是最喜欢那一幕的。就是那种那一段，就是苏妈阿姨没有任何的台词，一开始没有任何台词，她就是远远的看着蔡阿姨，她好像有点觉得她就是这个小三，但是又好像不太确定，所以她就缓缓的跟着她，然后带着一种有点犹疑、有点筹措的的表情看着她，然后拖着那个脚步，然后最后终于就是开口对她讲蔡小姐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就是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阳光普照》这部片子，钟孟宏导演的。 有，我有看过。 我非常喜欢那一部《阳光普照》。《阳光普照》，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在电影院里面哭到，我朋友，我同行的朋友吓到，然后你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阳光普照》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段是那个陈以文他梦到许光汉来梦里面跟他讲说，哦，就是来看你啊。然后他醒过来之后，走到那个巷子里面，然后好像在想要看那个巷子的阴影处，那个树的阴影下，许光汉是不是躲在那边？那一段也是短短的，只有配乐，然后几秒钟，没有任何的台词，然后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苏芳阿姨那一段的那个肢体的表达，就让我有想到阳光浮躁的这一段，我非常喜欢。 可是我怎么觉得他其实知道蔡小姐是哪一个啊？ 他在灵堂那段应该是显示出他不确定，他感觉到，但他不确定。 就是他有在猜应该是这一位，但是好像又有点那么不确定。 对， 哦， 嗯，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的，你看他第一次去 KTV 那一段，他把那个开门的那个， 哦，他以为 是嘛，但其实他不知道。 对， 嗯， 哦， 对吧，啊？反正，anyway， 反正就是今年 Netflix 在春节有很多的节目，大家春节没事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没有业配。我也希望可以叫 Netflix 那也拍，但是没有这件事情。 好笑哦！ 我觉得今天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哎，差不多了。哎，我怎么这样讲一讲就一个小时了？ 就是闲聊，然后加一个 title 叫做“新春特别节目”，就可以再混一集了。耶，yeah! ！太棒了！ 而且我发现我们好像都没开场。 对，没关系，就是跟上次一样，我们最后再录，再补个开场，然后再把它剪进去就可以了。 好啊，那我们要唱什么贺岁新年歌吗？什么新年到？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了。 你感受不出我的歌声里面有那个 没有 浓浓的过年味吗？ 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好了，今天谢谢大家收听《都心照镇海景第一排》。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我是阿元， 我 是阿元，拜拜， 拜拜。